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頭先咧，由於我哋係轉播呢一個疫情記者會嘅關係咧，咁所以咧係而家咧先至開始自由風，自由風。今日直播室入邊咧有高福慧同埋戴希立喺度，戴校長你好。 啊，你好。 戴校長，我哋留意到今日政府公布了一系列新的規例，或者我哋可能留待六點鐘的新聞之後再跟大家有一個整體的總覽啊。剩翻而家少少時間，我留意到剛才在記者會入邊有很多記者或者可能聽緊廣播的市民都會很關注一條新的規例，就是有關在呢個預防疾病及控制規例第599G 章入邊啊，嚟緊自2月10日起政府就會收緊限聚令，由而家嘅四人規定咧係收緊至二人，並且咧係將適用嘅範圍咧擴展至私人處所。如果咧係有兩個住户或以上喺呢啲處所舉行跨家庭聚會咧，咁咧就有可能咧面對一個罰款嘅風險啊。不過好似喺個執行嘅細節上面咧，頭先就有好多疑問啦。 我諗跨家庭聚會咧，我諗政府依家都知道呢套好多技術問題。我諗佢依一個定義咧，就可能就係話當發現出咗事啦，咁佢就開始睇下咧，係唔係出現咗兩個家庭以上嘅聚會，然後咧係根據依個去執法。咁當然呢路裏邊有好多好多嘅問題。我舉個例，香港人最中意就四個人打麻雀，可能嚟自四個家庭嘅咁。你冇事就冇事，一有事咧，發覺原來你打麻雀嗰四個人嚟自四個家庭，咁咪真係出事咯，即係咁樣。 但係咧，如果採用呢個咧追翻轉頭嘅模式去到執行呢個規例，會唔會反而引致到有一啲個案可能去瞞報佢哋曾經有一啲咩嘅人士係出席嗰啲跨家庭聚會嘅情況咧？呢一啲嘅例子，我哋過往喺一啲譬如派對群組入邊，其實都見過噶咯。嗱，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頭先咧，衛生當局被多次追。居民咧，佢哋都系强调咧自己唔会做一个主动嘅抽查啦，亦都冇咧去回答到，譬如如果收到举报嘅时候，会唔会去执法？会唔会令到人哋有一种嘅印象，就系有一个咁严格嘅规定，但系可能喺执行上面咧，其实系冇一个主动去即系出击嘅一个执法嘅决心喺度咧？ 呢个咧就系好多政府嘅政策一定要解决嘅问题，就系个信息就好明确，但个执行咧。就好多漏洞，咁呢個問題點樣解決呢個矛盾呢？呢個確實係一個要處理嘅問題。 是啊，因為我想在新年期間咧，好多人啊，都會即係邀請啲家人嚟聚會啊、拜年咁樣啊。嗱，如果你翻屋企嘅時候見到隔離嗰户門口除咗好多對鞋喺度嘅，咁我到底會唔會去即係舉報佢係一個跨家庭聚會咧？又或者如果我去舉報嘅時候，又會唔會又係執法咧？咁頭先喺記者會入邊咧，都有好多嘅即係行家啦，有問及過呢一個問題。我諗可能其實即係當局啦，頭先都有強調啊，即係呢啲。抗疫工作最重要是市民的配合，可能这个会不会是想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就是要制止一些跨家庭的聚会，反而是不是真的落地这样执行到呢，就未必是他们第一个首要的考虑， 所以个信息的问题咯。但是真的是现实上很多问题，我讲笑不说，有个家庭请两个师傅上来教冷气机，这样演三个家庭，可能那两个师傅是来自不同家庭的。 咁啊，另外啊，咁呢个亦都涉及到即系私人处所嘅一个定义，因为对于冷气师傅嚟讲，嗰个可能系一个工作场所。 系 咁，工作场所又算唔算系私人处所咧？咁嗱，好多呢啲问题咧，或者我哋稍后咧再喺自由风自由风入边同大家倾下。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而家咧要先听一节咧系交通消息啊，转头咧会有新闻报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中半山坚岛去花园道方向，近阿巴甸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楼梯街。咁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大埔道中线嘅临时工程已经完成，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车多繁忙，龙尾。接近理工大学， 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半升两毫半，药明康德100.7跌12.9，美团221元跌4.8，盈富基金24.48跌2毫，汇丰控股58.8升9毫，比亚迪股份235.4跌6元。五大升幅股份：华泰瑞银、奇点国际、九融控股、远东酒店实业、澳全思维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港亚控股、中国新经济股权、深信纸业集团、金山能源股权、京基智慧文化。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95，日元115.28，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港金系报16,90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0.28美元，卖出价1,821.33美元。港汇指数95.3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公主道繁忙一些，龙尾就去到理工大学湾位。港岛路面方面，半山坚道东行去中环方向，之前近住阿巴甸街嗰度就发生意外事故，而家仲系比较多车少少嘅。湾仔嘅港湾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慢线咧封咗路，现时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港湾道近住菲林明道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去中环方向慢线封闭。九龙方面，现时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慢车的龙尾去到培正道。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医院那段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现在都比较多车一点。新界方面，现在就屯门的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大围的积运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一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上车去大埔，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元加到20,000元。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返。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揀。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 现在多的个案呢，相信是同过年的时候聚会，或者是多了接触，尤其是晚饭的聚会，那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令到它升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一连几集咧，我哋讲咗一啲发音好相似嘅音。今日咧，我哋再讲多一对，分别系 S 音、S 同埋 Z 音。Z呢两个咧，萧叔成日都同大家讲噶啦，但系就都总系有听众咧，系不停要问萧叔点样读得好啲。嗱 ，S 音系咁嘅 ，Z 音系咁嘅 ，Z 大家都听到有分别啦。一个咧系声带系发声嘅，一个声带系唔发声，唔发声嗰个系时时杂杂呢啲咁嘅音咧，就系声带唔振动嘅，唔发声嘅音，而。呢咁嘅音咧，就系声带会震动嘅，声带会发声嘅一啲 consonant 辅音。我哋广东话系冇声带震动嘅 z 音嘅 ，OK？ 咁所以我哋好多人咧，就会当所有 z 音系 s 音咁样读。例如动物园啊 zoo 咧，我哋好多人就会将佢读成系 zoo 嘅。个问题就嚟啦，因为 zoo 咧其实 sue 嚟嘅 ，OK？ 佢 Susan 嘅 zoo 咧就系 s 音 ，zoo。如果我哋读Z-O-O 呢，我哋係 zoo， OK， 俾多次大家聽。 Sue is going to a zoo， Sue is going to a zoo， Sue Sue Sue and zoo zoo zoo。 再俾多個例子大家， Say S-A-Y 嘅 say 啦， Past tense 呢，我哋係 said。 而個 letter 最尾個字母呢，英文係 Z 就唔會係 said 啦， OK。 好啦，今日讲到嚟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论自由，言爱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翻到嚟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大希腊喺度。大希腊你好， 你好。 咁啊，喺开始节目之前咧，先同大家报告一段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梁景村梁杰楼嘅检测已经开始，请按工作人员嘅指示有序落楼接受检测。另外，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嘅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噶。好啦，翻翻嚟节目嘅时间咧，戴希立啊，其实我哋头先咧都一年咧接收咗好多新嘅抗疫啊，同埋社交距离措施嘅新招啦，或者喺度咧简单同大家重复一下先。嗱，咁咧而家政府方面咧系宣布咧，行政会议系通过咗修订咧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啦，扩大咗咧受到599F 章以下规定嘅表列处所，入边咧系加入咗六项嘅处所，例如系宗教场所啊、商场、百货公司、街市、市集同埋发型屋等等。嗱，呢啲处所咧，其实喺嚟紧2月24日之后咧，大家进入去嘅时候，无论你系员工、顾客定系使用者咧，都要符合咧疫苗接种嘅要求。即系话咧，如果咧你系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咧，至少咧就要打咗一剂疫苗先至得啦。咁而另外啦，政府方面咧，亦都係咧修訂咗599G 章，咁呢個咧就係限聚令嘅要求啦。而家咧係由一個4人嘅限聚令咧收緊至2人，並且咧係喺私人嘅處所都適用，係禁止咧2個住户或者以上咧喺呢啲私人嘅地方咧進行跨家庭嘅聚會，並且咧係提高咗定額罰款啦。違反嘅人士咧係由原本定下嘅5000蚊嘅罰款咧，而家咧係如果被檢控咧係會罰10000蚊嘅。 戴希立啊，经过一连串呢啲新嘅措施，可能好多市民咧听到都觉得哇好辣啊！即系嚟紧咧，大家嗰、那个即系社交距离嘅措施咧，系收到好紧，系咪就传达出咧一个信息俾大家，就系而家嘅疫情好严峻啦。如果要做到动态清零咧，我哋咧可能都要挨过咧一段大家比较辛苦嘅日子咧。 我谂呢个信息系政府想带出嚟嘅，即系话咧。他想用一個更加帶有強制性或者咧係更加全面同埋嚴謹嘅措施咧，去希望能夠控制到呢個幾何式呢個出現嘅疫情咧，將佢壓翻落去而達至動態清零。我諗呢個目標咧係政府想帶出嚟嘅。好可惜到目前咧。似乎嗰個疫情嘅情況咧，同佢提出做依扎手段而達到依個目的咧，就有啲感覺上咧，就好似龜兔競跑咁。 嗯，即係你意思係呢啲措施，你認為 做唔到嗰、那個，即係做達唔到依個目標。咁究竟依家係嗰啲措施本身個力度唔夠啊？一話係其實成個安排裏邊出現咗一啲。不完善的地方呢，这个我们都要谈，但我们首先都要肯定呢，政府呢在五方面它是有措施的。一个就是在安心出行那个实名，或者最终可能我觉得它未有的想法，实名都未有，但它起码就要加强安心出行那个检查啦，打针量啦，还有打针的群组去到老人家和小孩子啦，检测量就要提高啦，另外的隔离的同埋去醫院嘅措施，亦都有個新嘅安排啦。仲有咧，就大量嘅收緊社交距離嘅措施，包括跨家庭聚會啦。佢有五方面嘅措施想做嘅，但係呢啲措施究竟依家係足唔足夠達到佢原來動態清零嘅目標咧？咁呢個咧，我諗我哋都要再希望咧喺呢方面咧，政府有啲更加仔細啲嘅安排先得。 嗱，点解头先啊戴校长你会讲到啊话而家咧，即使啲措施咧已经好严厉啦，已经咧非常之辣啦，但系咧有机会都系未追得上即系疫情传播嘅速度，最终以达至动态清零咧，或者喺即系讲大家好关注嘅社交距离措施之前咧，我哋先讲一讲咧，就系检测方面咧，譬如以检测为一个例子，嗱喺检测嗰方面咧，其实而家政府咧就系采用咧。一个愿检尽检的一个方式，还有配合在不同的强制检测的通告是去到做一个检测 的策略的。为了去加强这方面的检测的配套，其实政府是未来都会有新的一些检测的设施的成立，譬如火眼实验室这样，逐渐将我们的检测的能力是由10万提高至20万，最终达至30万。不过呢，其实这个做法呢就不是呢可能一些的无论是立法会议员啊或者是一些报章评论啊入面所讲的一个全民检测，用一个一次性的大规模的检测呢，尽量将那个潜在的个案呢去到清出来。咁所以有人呢可能就会觉得啊是啦，你的力度是很大啦。但是呢其实是不是真的走向一个清零的一个动态清零的一个目标去做呢？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有一些人反而是觉得呢是不够辣的。 啱啊，即部分大厦你就用禁足或者强制检测啦，但绝大部分人咧就怕包嘢俾你自愿检测，咁呢个成效咧，好多人都会觉得系咪得噶，即系咁样吓。 嗯，系啦，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到底而家嘅一啲手段啊，政府所采取新嘅手段，系唔系足以啊去到压制疫情嘅传播，继而达到动态清零咧？咁啊，大家如果有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咁而我相信大家亦都更加关心嘅就系喺咁严格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嘅情况之下，到底市民嘅日常生活系会点样样去受到影响咧？咁或者喺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同我哋一齐倾下先。林医生你好。 林先生， 系、你好，喂， 系阿仲有大希立喺直播室， 系大校长， 你好， 林医生啊，喺仔细倾一啲社交距离措施之前咧，我谂不如都回应一下最近社会出现咗好多关于动态清零呢一个措施嘅一个讨论先啦。其实特区政府系点样睇动态清零呢件事？到底系一个手段，去到为我哋争取更多时间，最终可以达至一个共存嘅目的啊？定系其实我哋要长期维持一个动态清零作为系我哋嘅一个目的咧？因为呢一个嘅意识形态其实好影响我哋采取啲咩嘅措施去抗疫嘅。 其实两者唔系话真系有太大分别嘅。即係無論你話係手段好，或者一個長期目標好，因為如果我哋能夠令到我哋嗰、那個接種率提升到九成幾嘅話咧，特別係啲長者們啦，如果佢哋都係能夠提升到一個高嘅水平嘅話咧，其實即係嗰個就係個目標咯，嗰、那個就係會令到我哋動態清零更加容易做到嘅。所以若果到嗰个时候我哋嗰个接种率系咁高嘅话呢，其实我哋可以简单咁讲，我哋想点都可以㗎。即係我哋想压缩个数字多啲，抑或我哋淨係想压缩嘅重症多啲，抑或我哋淨係想压缩嘅死亡个案多啲，其实系到时我哋喺社会里面呢是可以再作讨论，但是先决条件呢，无论点都是要接种率高，这个先至有得倾嘅。 我知道，咁正如你咁讲呢，一个问题就是依家个疫情呢就几何式咁上升，依家我哋唔系喺一个真空里面啦，即係有几何式上升。咁依家如果你真係要达到一个高嘅接种率呢，有啲人就觉得要带有少少强制性啦，即係當然用強制性的方法是什麼，我們可以研究。但如果我們又不能夠做到帶有強制性的手段去提高接種率，不單止對老人家，對小朋友都是，或者打了一針那些要打兩針，就是這樣。如果你做不到這件事的時候，變了我們那個創造條件那個時間呢，其實我們是沒有買到回來的。 所以疫苗通行證就是為什麼這麼重要，就是這樣了。所以你見而家我哋所討論嗰啲疫苗通行證咧，都比第一次我哋講嘅時候咧，即係講嗰陣叫做疫苗氣泡啦，係其實嚴厲咗好多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是、可以咁講，係對普羅大眾市民係一個好清楚嘅訊息咧，就係、是、話真係要打針噶啦，無論你信唔信個疫苗會幫到你。其实是应该信的，不过即是有些人选择不信啦。你为了你生活方便呢，你都是要打的。咁呢个可以咁讲，都是即是要咬住子弹，即是行埋呢一步。咁而我哋啲专家们呢，都是觉得呢一步一定要行，纵然可能会面对一啲压力，但是如果行唔到嘅话呢，我哋讲咩动态清零啊，讲咩与病毒共存啊，咩都系冇意思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就可以咁讲，政府都听到专家嘅意见，都系用一个比较严厉嘅方法咧嚟去推动。 讲到疫苗通行证咧，的确今次系非常之严厉啦，因为你哋行政会议咧系加入咗六类嘅处所，入边包括宗教场所啦、商场啦，呢啲咧其实嚟紧都要打针先至可以入。咁啊，我见到咧已经好多市民系反映，譬如我嘅办公室或者我嘅住宅，甚至系我要去一啲公共交通交汇处咧，其实都有机会系要经过商场噶。咁喺疫苗通行证要执行嘅情况之下，我系咪连去呢啲处所，如果我未打针都唔可以经过个商场咧？市民应该点理解咧？ 哦，系噶，即系嗰个原意就系咁。即系当然，即系按政府嗰个谂法咧，即系唔会话有个人喺个商场门口守住嘅。即系亦都唔系话即系入商场就要扫安心出行，即系未去到呢一个阶段。但系如果你俾人捉到，即系你经过商场好，或者商场行街好，个意义都系一样嘅。都是违规的，都是要罚5000元的。所以个信息是很清楚的。 罚1万啊，现在我们提升了那个罚款。 1万元啊，加了。 係，咁如果係咁樣樣嘅時候，又會有市民提出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其實我翻去我嘅住宅或者係我嘅工作場所，可以話係一個必須嚟嘅，即係就唔同我去一啲表列處所，可能係去消費又或者進行各類嘅活動，咁會唔會就真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可能係真係一個咬住子彈，或者俾人一個感覺就係、是有少少真係強迫大家去打針嘅一個情緒出現？ 我相信我都睇到呢、這、一個呢一則嘅新聞，即係舉個例，佢以即係九龍一個商場為例咁樣。咁其實佢講都係話要兜路行啫，就未至於必須嘅，即係佢都仲有第啲嘅方法嘅。所以其實即係疫苗通行證確實，如果對唔打針嘅人士嚟講咧，係會帶來不便嘅。咁可能佢要兜路行，行多幾分鐘咁樣。咁呢一個不便，希望就係能夠促使到呢一位嘅市民去決定去打針咯。 係咪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咧？所以暫時你哋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措施都未涵蓋到落去公共交通工具身上住咧。因為如果公共交通工具都要做嘅話，咁嗰個即係不便嘅程度就大大提升噶咯。 係噶，其實我哋嘅專家係建議我哋公共交通工具都要實行嘅，反而即係我諗大家搭個巴士、搭個地鐵都知。個擠迫情況係比商場更加嚴重嘅，所以有感染嘅機會咧係更加大嘅。所以專家嘅角度咧都係覺得如果能夠做到就最好啦咁樣。所以點解就法就立咗先，例就立咗先，就但係係咪施行嘅話咧，咁就再睇下一步咯。如果市民嗰個反應係好嘅，我哋打針就係打到九成以上嘅話咧，咁咪唔需要實行咯。但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可能真的要想的。 嗯，即你意思是如果我們的接種率跟不上去，你們不排除下一步就是將這個公共的交通工具都列入去疫苗通行證的那個執行範圍裡面？ 是的，還有有一些的場所呢，其實它也未必需要經過立法的程序就可以做得到的，就是一些行政的措施，舉個例好像政府的場所，它都是用行政的措施呢嚟去推行呢一個通行證，咁所以即係日後係會越嚟越多唔同嘅場所咧，其實都係需要有疫苗通行證咧先至入到去嘅。 即係林醫生，我嘅理解咧，就係你哋會睇住個疫情能唔能夠壓落去咧，嚟加我哋用或者用通俗啲講法就嚟加辣，但咧就立咗法先，但係個加辣嘅措施咧就慢慢一步步加上去。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問咧，譬如頭先講。除了這些措施之外，譬如安心出行那個跟蹤功能和實名制方便我們去跟進這件事，這件事又會不會在稍後的時候你們會考慮呢？ 這個就真的看看我們那個圍堵的能力呢是有多強了，即是當然如果我們追蹤是做得好的，那我們就即能夠尊重到市民的私隱就多一點啦，不需要搞那麼多事了。咁不過即係政府官員都同我哋講咧，其實隨著而家我哋加埋嗰個疫苗證書喺安心出行裏面咧，其實已經大大幫助到噶啦，因為疫苗證書就有相關嘅資料噶嘛。咁所以到時若果我哋喺一個場所裏面，佢係咪都要篤噶啦？篤咗之後能夠揾到嗰位嘅市民嘅機會咧，就會大大提升嘅。 嗯，林医生啊，头先咧另一个大家好关注嘅措施咧，就系、是私人嘅处所咧都受限聚令嘅规管。如果咧嗰、那个处所系有即系两个住户以上嘅家庭聚会咧，就系违反呢个限聚令。咁头先咧都有好多人关心喺个执行上面咧，因为处方就强调系唔会做一个主动嘅巡查啦，甚至都冇答到咧会唔会接受市民嘅举报，会唔会俾人一个印象就系法就立咗啦，但其实喺个執行力度上面是欠奉呢？ 其实这个呢都有参考外地的做法的，即其实很多地方都曾经试过用这个方法去减少商户的传染的。所以即我想那个原意都是想给市民一个很清晰的信息呢，就以往就是劝喻，现在呢就真的强制了。咁希望市民咧，就真係回應得到，以至於就唔會再有呢啲跨家庭嘅聚會啦。咁所以呢一個係個原意嚟嘅，個原意當然唔係話要去罰人錢啦。 咁所以執唔執到法呢，確實係以往好多時政府考慮呢啲相關嘅條例嘅時候呢都會考慮嘅。咁不過既然而家疫情去到咁嚴重呢，我都同意呢，縱然即係有時執法係有困難，但係呢一個訊息呢能夠咁清晰俾到市民知道呢，都係件好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聽到竹君都講啦，即係我哋有啲群組47個人都是在一个跨家庭聚会里面产生的。咁啊，所以是即係希望市民就係從正面嘅角度嚟睇啦，即係唔好咁关心即係政府執唔執到法啦，最重要就係我哋去守法，同埋我哋都係想一齊嘅去即係減低呢啲嘅传播啦。 嗯，换言之，即是这个私人处所限聚令的目的呢，听你这样讲，其实是带出一个强烈的讯息，多于是不是真的在个执行的层面上面呢是去到考虑的。那啊，林医生啊，不过呢有关这个私人处所的限聚令呢，我们还有少少的问题呢想请你补充啊。不过我们呢就快要听七点钟的新闻，或者稍后再同你谈一下好吗？ 好啊。 唔该晒你。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872311,1872311。 嚴正清單，中方堅決反對。發言人說，近年來美方將出口管制作為政治打壓和經濟霸凌的工具，不斷採取單邊措施對他國企業、機構和個人進行打壓壓制，令中美企業間正常經貿合作製造困難和障礙，對國際經貿秩序和自由貿易規則造成嚴重破壞，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造成嚴重威脅，这样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亦都不利于整个世界。发言人认为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回到合作共赢的正确轨道上来，和国际社会一道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世界经济复苏多做贡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全锦公路去元朗方向喺木棉下村对开，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咧，而家全锦交汇处咧都系受到影响，有啲挤塞噶。大河道啦，同埋德士古道北去呢一个全锦交汇处咧，现时交通都系有少少挤塞，因为之前近住木棉下村嗰段嘅全锦公路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仲系多车。而港岛半山坚道东行去中环方向，近住阿巴甸街咧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嘅。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在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在翠屏南村。咁啊，讲到湾仔嘅港湾道咧，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啊，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慢线封咗路嘅，咁现时嗰度比较多车啲。九龙方面啊，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段就仲系比较多车，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啲。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段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上斜去大埔。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食得太甜咧会变肥啦，又会影响牙齿健康，咁所以少甜走甜就最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 北京2022年冬奥会，黐实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哋打气。 情人节，无论有冇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作为好像我这些这样的坏男孩，梗是揀这一首歌啦。 梦中情人极好笨，我不信我靠真心改变缘分，就是被狂吻。 香港电台第一台， 执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是阿诗，我初头吃大麻，以为没什么，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还想埋瘾。有一次同朋友一起吃大麻，他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震，我估不到大麻会这么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了。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是毒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嘅咧系政府啱啱最新宣布一啲最新嘅抗疫措施。刚才新闻之前咧，我哋同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医生咧系倾紧有关限聚令方面嘅收紧，同埋咧系扩展用到去私人处所方面嘅问题。请翻林医生出嚟先。林医生你好。 你好，高永。 系林医生啊，我哋咧就再想追问一下关于私人处所方面啦。咁头先咧睇记者会上面都有即系行家跟进，到底而家会唔会鼓励市民咧去到举报怀疑有跨家庭聚会发生紧嘅一啲处所咧？譬如我翻屋企嘅时候见到邻居门口摆咗好多对鞋喺度，咁到底我需唔需要去处理咧？ 我唔会用鼓励呢个字啦，即係但係如果大家担心有传播嘅危险即係你去报警好，或者你通知即係有关当局好，我觉得呢个即係大家可以做嘅。但係我再强调呢一个条例嗰个精神係俾市民一个好清晰嘅警告。即係話呢一個係真係唔應該做嘅。咁其實喺外國好多地方咧，佢哋甚至乎唔需要法例嘅，佢哋係可能係行政當局一個勸喻好，或者佢哋就算佢哋有立法，但係佢哋都冇我哋咁仔細都唔定嘅。 嗯。 咁咧就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市民咧都係收到個信息㗎啦，都係聽話㗎啦。你见而家我哋咁多嗰啲检测中心排晒长龙，又正正就显示其实好大部分嘅市民咧，其实系好愿意配合呢啲防疫嘅措施嘅。你要我验三次，我哋验三次，而家变咗两次，我有两次咁样。咁所以系我都信香港嘅市民其实系愿意配合嘅，只需要政府有一个好清晰嘅指令出到嚟咧，大部分市民系会跟从嘅。 好啊，或者好快最后跟进埋咧，关于而家即系我哋推动紧咧居安抗疫嘅计划啊。所谓居安抗疫咧，就系一啲密切接触者同埋次密切接触者咧，系经过呢一个评估之后咧，系可以留喺屋企嗰度咧进行一个居家检疫嘅安排，由4日啦或者系14日嘅一个分别喺度啊。咁啊，当局咧今日已经系向38位嘅人士咧发出咗家居嘅检疫令啊。咁其实咧林医生，关于在屋企检疫的问题，很多市民就会担心，因为现在我们出现了很多垂直传播的例子，即使是在屋企抗疫，先不要说会不会垂直传播，就算在屋企里面都可能会有同一屋檐下出现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风险。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走到去居家检疫这一步呢？ 这一步都可以这么说，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来的。咁啊，確實即係檢疫中心個數量始終都係有限啦，同埋係檢疫中心本身亦都唔係代表一定係零風險嘅， 大家都是讲紧一个风险管理嘅啫。咁啊，我亦都有信心，卫生署咧亦都唔系话喺咩情况下咧都系用居家检疫嘅方法嘅，佢都会去做一啲风险评估，睇下嗰个居住嘅场所系咪合适，佢个卫生嘅程度系点啊，啲喉管系点样啊，厕所嘅安排系点样啊，佢真系觉得合适嘅时候咧，就先至会即系叫嗰位市民或者嗰个家庭咧。是做居家的检疫的。咁啊，若果个疫情是冇即系改善继续差落去嘅咧，话嘅咧，其实我相信日后会越来越多呢啲居家检疫，甚至乎这个居家隔离，即系一啲确诊嘅病人咧， 即系居家 都需要喺个居家环境里边都唔定嘅。咁所以就市民都要有心理准备咧。喺成个即係布局里面呢，若果个疫情会再差落去，越来越多嘅市民係需要检疫或者甚或乎要隔离呢，喺居家环境里面做呢都一啲都唔出奇嘅。 林生，我啱啱就想跟进呢个问题。因为我哋依家睇緊个疫情呢，睇嚟短時間都唔會咁快跌翻落去，仲有可能咧，我唔知道你哋內部估計咧，會唔會有一定嘅程度上嘅上升添？如果係咁嘅情況下邊咧，一方面我哋就諗緊個家居隔離嗰個問題啦，但另一方面係咪真係我哋依家對於啲青年旅社啊、酒店啊等我嚟做一啲隔離嘅措施已經無法可施？一話其實我哋依家仲未用盡到依啲資源。到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居家隔離裏邊嗰啲檢測咧，要送去即係有關當局去檢驗嘅時候咧，個路途同埋嗰個我哋嘅醫療系統，會唔會我哋都有啲預計咧？我哋點樣去即係點樣增加我哋個醫療系統唔冧，但係情況下邊可以能夠幫到啲市民咧去醫病咧，即係咁樣。 所以校长你讲得最啱嘅，就系其实嗰个重点咧，就系其实所有呢啲除咗系攞嚟做围堵嗰个嘅目标之外咧，另外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咧，就系攞嚟保护住我哋嘅医疗系统。咁所以正正系因为咁嘅缘故咧，我哋就要真系睇个风险嘅。即系举个例，而家我哋都颇多冇症状嘅所谓病人啦，即系其实佢就感染咗。但佢就冇症狀，都係住喺我哋啲病床裏面。當然而家病床唔代表話一定喺醫院裏面啦，因為我哋喺 AWE 同埋喺呢個臨時醫院裏面咧，都係有呢啲嘅病床嘅設施嘅。咁但係嗰個都唔係無限噶嘛，嗰、那個都有機會會住滿噶嘛。咁、因為呢一個 Omicron 同埋而家我哋香港都有八成嘅人打咗針咧，咁確實係會頗多被感染者咧。即係感染咗呢一個病毒嘅人咧，佢哋係冇病徵或者只係有輕微病徵。咁如果因為我哋呢一批大批嘅病人咧，而令到我哋嘅醫療系統唔能夠運作咧，其實本身都唔係件好事嚟嘅，因為大家唔好忘記，我哋每一天同一時間，我哋有好多急症嘅病人咧，其實佢需要喺醫院嘅環境裏面去接受治療嘅。咁所以若果我哋係影響到其他嘅病人，影響到佢哋嘅健康，影響到佢哋嘅生命嘅話咧，我哋都唔應該咁做嘅。所以喺嗰個情況下咧，我哋都要有一啲嘅病人咧喺翻佢個家居嘅環境裏面去隔離。當然我哋亦都即係應該用多啲遙距嘅醫療啊，等等好多嘅科技能夠監察到呢一批嘅病人啦。咁呢一個就係最理想。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林正财咧系行政会议成员嚟嘅，戴希立啊，头先林医生咧就讲到啊，可能市民都要有个心理准备咧，嚟紧啊，就算一啲确诊嘅人士咧，都要留喺居家入边治疗，或者俾一个补充数字大家嗱，现时咧公立医院咧大概系有3000张嘅隔离病床啦，咁但系咧我哋讲紧即系确诊嘅新冠嘅病患者咧，已经系2800多人啦，今日最新嘅数字，咁当然唔系全部话都要去医院嗰度留医嘅，因为正如头先林医生所讲。 我哋有一啲咧係可以擺喺一啲竹篙灣嗰個社區隔離設施咧，去收一啲輕症啲嘅患者。咁但係當竹篙灣嘅600個單位以及咧係公立醫院嘅3000張隔離病床都爆滿嘅時候，下一步會唔會就係諗緊咧將一啲更加輕症嘅人士咧留喺屋企入邊啊，去到做治療，而咧將有限嘅資源咧騰出俾一啲咧真係有醫療需要嘅人士咧？咁頭先阿林正財就提到咧，大家可能咧都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行到呢一步啦。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啊。無論咧你想講嘅係我哋而家嗰個抗疫嘅策略啦，亦或係最新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而喺電話旁邊咧有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何生 你好啊！我好簡單嘅問你一句説話，咁你家下咧，我哋家下即係打麻雀啊，咁四個人打麻雀喺一個私家地方嗰度，唔知合法定唔合法咧？我想知道啫嘛。好簡單嘅 咁就要睇下你呢四位人士到底係唔係即係嚟自兩個以上嘅住户咧？ 肯定係四個都唔同啦，四個朋友咁啊，有男有女嘅，就四個家庭嘅，即係四個男，即係三個男仔啊，或者兩個男仔兩個女咁樣啦嚇。咁啊，其中一個梗係户主啦，其他嗰三個咧梗係出邊嗰啲隔離街坊啊嗰啲。唔係同埋嗰度住嘅，即係大家老友記咁打下麻雀咁樣啫嘛。根本上全香港好多人都係咁樣噶啦，咁咁有問題啫嚇。 咁我相信根據你呢個描述咧，應該就係會即係違反咗今日即係新宣布嘅一個限聚嘅規則。 所以咧，我要知道，咁喺呢個電台嗰度咧，咁全香港嗰啲麻雀友咧聽到咧，家已經係好清楚噶啦。如果可以打麻雀咧，就攞住$10,000出嚟俾钱啦，就系咁简单啫嘛。 即系抽水，每人抽翻$10,000出嚟，即系咁样。 咁啊，梗系啦。嗱，即系好坦白讲句啊。嗱，既然要打麻雀，既然讲明大家嗰点打法，有啲打传统，要打有啲出冲噶嘛，系嘛？咁我家下咁样，如果咧？今日家下講得好清楚啦，明白噶啦，知道啦，收到料啦。依家打麻雀咧，就攞$10,000出嚟，係好難講啊。 好多謝何生嘅意見啊。咁啊，何生用一個半開玩笑嘅性質去到提醒大家，即係違反咗限聚令咧嘅罰款係即係提高咗啦，相當之嚴厲，而家係$10,000啦。 每人$10,000 係啦。咁啊，另外電話旁邊咧，而家仲有張先生打咗入嚟。張生你好， 張生 係你好， 請講。 是，其实呢我觉得今日特首讲嘅嘢呢，如果佢话狠啊快狠准啊，咁不如再狠啲啊，直成全日禁堂食。即係你全日禁堂食呢，咁你少啲机会啲人聚埋一齐除口罩喺度，咁你嗰啲根本到咁多年头都未揾到，係咪先。你呢个实行两个礼拜，咁你咪实行两个礼拜睇可唔可以减低个数字啊，而家呢分分钟啊再过几日就过千㗎啦。 但是我哋而家咧，关于即系堂食方面咧，除咗系即系有个好紧嘅一个堂食安排之外咧，嚟紧啊，系咪啊？嚟紧咧喺餐饮处所方面咧，头先政府亦都系公布咗咧，会提早咧推行呢个疫苗通行证啊，即系话咧市民出入 冇用嘅疫苗，你而家好多人都打咗疫苗，但系好多人中咗咩 Omicron 嗰啲唔系冇打针噶，嗰啲个个都有打针噶啦。系咪先？咁佢都有感染，根本而家系个菌问题，唔系疫苗问题。而家你系要全日禁堂食，你咪实行两个礼拜咯，14日咯。咁你话有啲食肆唔掂，咁咪政府又有基金，你咪即系拨啲嚟资助下啲食肆咯。即系你做啊，做14日，你咪睇一个数字会唔会回落翻咯？你咁样落去分分钟过千。 好啊，多谢张生嘅意见。不过大希腊啊，我谂即系食肆如果真系全日停堂食咧，就唔单止系食肆本身受影响啦，的确有一啲嘅市民或者家庭咧系会需要一啲外出嘅餐饮服务嘅。 同埋上次咧就日头翻工试过噶啦，即系你冇堂食咧，结果啲人就拿住盒饭咧，或者就喺条街度揾地方周围食。 不是只是卫生问题，可能仲拗教可能。 是啦，咁所以呢、這个呢都是可能制定政策嘅时候呢要考虑嘅一个层面啦。咁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872311,1872311, 无论呢你系想同我哋讲下呢关于最新嘅社交距离措施啦。啊，其实戴希立话讲起社交距离措施呢都不得不再提一句呢，就系、是今日呢亦都系有一个新嘅宣布啦，就系、是、呢关于 599F 下面嘅处所入面呢新纳入咗宗教场所同埋发型屋呢，呢两笪地方呢系特别地呢会由2月10号开始呢是关闭去到2月24号。咁我见到呢是一啲媒体上面都有报道呢一啲市面上面嘅理发铺呢而家系排咗长龙。好多市民呢都想赶及呢喺2月10号之前呢就做咗个理发先。咁即无论你想同我哋讲呢啲最新嘅社交距离措施嘅安排啦，抑或呢系你想同我哋呢讲下即系一个大嘅抗疫政策呢，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11,1872311。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一齐倾下。有香港房屋经理学会嘅会长余真喺电话旁边。余真你好， 你好你好，高主席 系你好，仲啊仲有戴校长喺度。嗱， 戴校长 系我哋咧就想请教一下你咧，从一个即系物业管理嘅角度咧，点样睇今次一啲新嘅措施？嗱，先讲商场啊。虽然就话咧今次嘅疫苗通行证嘅措施咧，就唔系话咧一个出入嘅时候咧都要保安员去检查，但系咧就会用一个抽查嘅形式，就令到咧好多要出入商场嘅市民咧，其实咧都受呢个疫苗通行证嘅限制。如果俾人抽查到你系冇呢一个疫苗嘅接种记录咧，而你又系通行喺个商场嗰度咧，就会系被罚款啦。咁呢个喺你哋管理上面会唔会造成啲咩嘅难度啊？ 暂时嚟讲咧，就个难度就其实同平时我哋执行依家系你每次入商场咧，入呢啲咁嘅地方咧，都要有个量一量体温啊。或者是会有这个扫嗰个安心出行啊，咁样。咁个安心出行呢依家呢就係唔係强制一定要扫㗎嘛。 嗯。 咁只不过就话即係依家实施呢样嘢之后呢，好可能我哋就会要求啲客出入嘅时候呢你都扫一扫啦，咁样。咁如果佢唔扫呢，佢责任自负嘅啫，我哋又帮佢唔到㗎咁样囉。 嗯。 咁、但係将来抽查係你哋去抽查啦，嗰个抽查佢係即係犯规嘅，咁你 或者系咪你哋去抽查咧？其实 我谂抽查嗰个执法嘅应该唔系我哋 吓、 就算我哋请佢即系出示俾我哋睇，我哋都睇睇，知道系有个系佢冇嘅，咁或者我哋劝住佢哋离开呢度啦，咁样，即系我哋只可以咁样做嘅啫。咁所以喺工作上高咧，你话冇增加咧，亦都唔系嘅，真系会增加咗。但是你说是不是影响很大呢？其实现在已经有部分是执行紧的了，这样。即是比如现在入去看戏啊，你去食肆啊，其实都要扫的嘛。只不过即是好像是入街市这样扫多钱解啫。 嗱，而疫苗通行证嘅实施咧，其实除咗即系经过或者使用即系服务嘅市民之外咧，你哋员工啊，其实咧都受到疫苗通行证嘅影响。嗱，因为咧喺呢啲处所嗰度翻工嘅职员咧，其实将来咧都必须咧系要出示嗰个疫苗接种记录嘅。关于呢方面，你哋物业管理嘅从业人员咧，会唔会有担忧？或者你哋方面嗰个接种率其实系点咧？ 我哋依家咧个接种率咧就一路系上升紧嘅，特别系前线嘅同事咧，因为好坦白讲，就系保安同埋呢个清洁人员咧，佢哋系最容易受感染嘅人，亦都接触人最多嘅吓。咁所以喺呢方面咧，现时嚟讲，因为冇法例强制要求啊，咁但系我哋公司咧，亦都系要求啲同事咧，你尽量咧系有呢、這个去打针，因为打针咧，我哋会俾佢休假一日咧，休息一下，或者如果因为打针引致到有一啲轻微嘅唔舒服，咁我哋都俾佢病假嘅 吓。 咁呢个咧系一个鼓励咧，其实保护佢哋咯，因为佢接触人真系太多啊，同埋即系咁多最污糟嘅嘢，佢就系前线嚟噶。喺呢一度咧，我真系要多谢我哋啲同事，多谢前线嘅同事咧。在这样的环境都坚守他的岗位咯。 即是当然呼吁大家都合作啦。不过假设如果他们在2月24号之前都是未完成接种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就已经是回不到工了呢？你们会作出一个怎样的处理？会不会解雇啊？ 现在今天的宣布那个法例呢，就说将会改，即是在短期之内呢就会改法例。就如果因为 拒絕做呢、這個即係呢個配合呢、這個注射啊，或者係配合呢啲嘢，而係拒絕去做嘅話咧，其實係犯法嘅嘛。 嗯。 咁變咗呢，如果犯法嘅情形之下，我哋係有權呢，雇主有權要求佢係依法嚟到做返應該做嘅事，而佢仍然繼續拒絕嘅話呢，係我哋係有權解雇佢嘅。因為解雇佢其實唔係因為佢做得好唔好，而係我哋都擔心係影響到佢嘅人身安全，因為唔係影響佢一個人，佢返屋企會影響埋佢屋企人，我哋都唔想因為咁樣係引致到一啲唔開心嘅事發生嘅。 嗯，除了關於即係呢啲處所咧，係你哋物業管理業界會關注咧，另一個你哋會關注就係嗰、那個居安抗疫嗰個計劃，即係留喺屋企嗰度做檢測嘅時候，其實你哋物管業界啊，會唔會擔心當有一個嘅懷疑係確診或者係等待緊去檢測係咪確診嘅人士住咗喺屋苑嘅時候，會對你哋嘅管理造成一啲困難咧？ 現時其實咧，由呢、這個其實過去呢兩年咧，我哋一路都處理緊呢啲嘅個案嘅，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啦，嗰、那個疫症咧係唔會揀人噶嘛，即係隨時隨地邊一度都會發生。咁喺呢啲情況之下，其實我哋嘅同事咧已經習慣咗咧，前線人員咧係習慣咗就係、是、一睇到有一啲特別嘅裝置嘅人上門，咁我哋已經會留意啊，即係知道係邊一夥或者邊一家。咁當然咧，我哋因為私隱咧，我哋唔會將佢公開嘅，但係我哋係會暗中咧提供一啲幫助俾佢哋嘅。 嗯，即係例如係咩咧？呢啲暗中嘅幫助。 暗中嘅幫助，例如我哋會留意一下佢嗰度係咪獨居嘅啦，或者係有冇一啲特別嘅醫療嘅需要嘅啦，或者需要我哋幫佢聯絡一啲社工或者其他嘅幫忙啊，或者係聯絡佢屋企人啊。咁其實呢啲咧，有時有啲嘢我哋都冇講出去，但係就會暗中做咗出嚟，做就幫佢哋做噶啦。咁、另外，譬如話依家咧，就講到明咧，真係會係居家嚟到即係防疫咧。咁喺今日前之下咧，就個人數會多咗。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要趁機咧呼籲大家咧，真係為己為人啦。一嚟係要接種疫苗，二嚟咧，如果萬一有呢啲情況出現嘅話咧，你可以接觸咧你所住嘅屋苑嘅管理處咧，咁睇下佢哋喺邊方面可以幫到你咁、樣。咁另外亦都要呼籲咧，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自己嘅家居嘅清潔啊、衞生啊咁樣，甚至你門口啊行出去倒垃圾啊，你都要小心啲咯。 好啊，阿如真啊，因為咧我哋好快要聽新聞啦，或者新聞翻嚟之後同你傾多幾句啊，好嗎？ 好啊，好啊。 好，多謝你。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晚上七点起将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及宏盛阁列为受限区域，政府将会喺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要求受检人士喺听日凌晨两点前接受检测。目標在明天大約中午12點完成行動。政府公布最新的防疫措施，新加入6個表列處所，包括宗教場所、商場、百貨公司、超市、街市或市集、理髮店或髮型屋。社交距離措施延長至本月24日凌晨，其中宗教場所及理髮店或髮型屋本周四起關閉，直至24日。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两人，并且首次适用于私人处所，禁止两个家庭以上在私人处所进行跨家庭聚会，照顾者可获豁免。疫苗通行证措施预计本月24日推行，进入相关处所要用安心出行及出示疫苗接种记录，而餐饮处所会推行先导计划。當局會提升刑罰，如果有人沒有符合檢測要求，定額罰款5000元增加至10000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要使用強力手段，目的是要保護香港。 食物局卫生局常任秘书长陈松青表示，本周四起限制任何私人处所最多两户人聚集，但没有人数限制，亦没有计划主动逐家逐户执法。他说规例的目的是希望市民停止跨家庭聚会，规例容许有关人员发现怀疑违反法例的情况时使用权力，包括索取资料追踪个案或翻查闭路电视等。陈松青又说，疫苗通行证实施后，假如有个别人士必须通过商场才可以返回住户或办公地点，可视为无需遵守规例的合理辩解。他又强调，现时没有计划就公共交通工具实施疫苗通行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较早前已经提出期望在本月24号实施疫苗通行证政策时，本港新冠疫苗接种率将接近九成，政府亦将继续提高长者接种率。林郑月娥表示，现时本港接种率大约八成，距离实施疫苗通行证仍然有两三个礼拜时间，整体接种率达九成之后，仍需要在长者接种率上做更多的工作，因为现时70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率只得五成以下，届时仍然需要继续围堵病毒的措施，保持动态清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冬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湾仔嘅港湾道，因为爆水管去中环方向，近菲林明道嘅慢线封闭咗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啦，都系略为多车啦，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提一提大家，在港岛的黄泥涌道，因为有电车路轨工程，黄泥涌道去告士打道方向，跟住皇后大道东交界的一段最右线是封闭了，只是准备电车行驶，经过请小心留意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林村加道理想斜去大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一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讲到长者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在我们全力压止个病毒，其实都希望能够防止避免到未打针的长者面对一个很高的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因而对我们的医疗系统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我想是没有一个人想见到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到急症室求诊。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戴希立。 自由风，自由风。在继续节目之前，要跟大家讲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梁景村梁杰楼的检测已经开始，请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序落楼接受检测。另外，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的围封强检行动今天是继续。刚才在新闻报道之前，我们跟香港房屋经理学会的会长余珍在这里谈，就讲到有关在一些住宅大厦里面去做检疫，以及一些抗疫工作时候他们物管业界会留意到的困难。我们请余珍出来先。余珍你好。 好，你好，我在这 里。我就觉得现在做管理，即物业管理呢，就除了刚才讲的商场和这个居安抗疫，即是在屋企咁点处理呢？ 即是在屋企隔 离。是啦，咁你哋依家真係万能嘅。仲有一样嘢就同你哋有关嘅，就跨家庭聚会。咁你哋会唔会对嗰啲即係同事会讲下，留意下有冇一啲人呢係犯咗呢个跨家庭聚会呢样嘢呢？ 好坦白讲，就嗱，我哋冇权冇责嘅呢样嘢，系政府負責嘅，因為咧，即係居民佢願意請咩人入去佢屋企，我哋唔可以拒絕佢噶嘛，我哋只可以咧，即係喺管業界嚟講咧，我哋就最多係做嗰個管業嗰、那個訪客登記，咁訪客登記我知道有咩人嚟咗啫，咁但係佢究竟有幾多人同埋一個家庭咧，咁我哋係冇權嚟到問呢啲資料嘅。 嗯，即系换言之系，如果你哋譬如接到住客嘅投诉，怀疑佢嘅邻居可能举办紧一啲跨家庭嘅聚会，其实你哋都冇权责去处理嘅。你嘅意思系咪咁啊？ 冇错啦，我哋冇权责嘅，亦都冇法例上冇赋予我哋任何权责嚟到做呢样嘢。行工我哋都冇权过问，除非佢系好嘈啊，咁啊我哋嘈到隔篱瞓觉啊，咁我哋最多劝住佢啊收细啲声浪啊咁样啦。即系呢一样嘢，我哋可以帮到邻里嘅关系，可以帮到下。咁但系你只话执法咧，就真系冇权。 嗯，好啊，唔该晒你啊，余珍，先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啊，其实戴希立啊讲到咧，物管公司咧，的确都系好难做噶。即系当政府讲紧即系一啲跨家庭聚会系要禁止嘅时候咧，佢哋的确咧系冇嗰个法例上面赋予佢哋嘅权力咧，去唔俾某一啲嘅访客咧去到入屋。啊，咁不过我咧头先咧又听得出阿余珍嘅答案入边咧有一个端倪嘅，就系咧因为佢哋会登记嗰啲访客嘅资料，咁所以咧万一有一啲追踪工作要去揾翻转头嘅时候咧，咁其实头先咧喺记者会入边咧，卫生当局嘅解释咧都有讲嘅，就系将来呢一个禁止跨家庭聚会嘅法例会点执法咧，就系可能会系即系发生咗一啲嘅传播嘅情况之后咧，就透过一个追踪嘅形式咧，如果发现系喺一啲跨家庭聚会入边去传播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就喺嗰度执法。咁换言之，呢个访客嘅记录咧，可能就系佢哋其中一个调查嘅途径。 系啊，咁同埋咧，即系啲物业管理员咧，我相信将来的培训都复杂很多，我想 是啊，他们的挑战是相当之大的。啊，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 1872311，如果你有意见欢迎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有林先生在这里。林先生你好。 喂你好。 林先生 请 讲。你好，刚刚其实我就回了香港不到十日的，我刚刚在国内回来，大概两个月前在新加坡回去国内。咁其實三個地方嘅防疫政策我都睇過曬㗎啦。咁三個地方嘅防疫政策咧就完全係唔同嘅。咁第一個地方新加坡咧就擺明就係放棄緊㗎啦。咁好好彩啦，過去嗰新加坡嗰一個月我冇染疫啦。咁第二個地方去到國內咧，我就見到佢哋同香港咧嘅做法係真係天差地別啦。因為咧而家我見到香港做檢測嘅時候咧，我啱啱做完檢測翻嚟。排咗四个钟头预约唔到，但係呢政府要求我哋强检，咁我见到好多阿公阿婆同我一齐排㗎啦，已经係大家一齐咁冻住咁排，咁而且呢有人咳有人吐痰，咁我都唔知道政府喺做緊啲乜嘢。咁而家大陆呢喺同样嘅情况下呢，据我所知佢哋就可能会分楼层啦，甚至呢喺我以前住深圳嗰栋大厦嘅时候呢，佢哋试过用一招嘅，就係叫啲做采样嘅人员呢封咗部 lift 去，跟住呢就直情喺个 lift 度一层一层呢同大家去做检测。咁其实呢一招呢就可以令到大家唔会去下面打蛇饼，唔会屈住一齐去做检测，增加呢个感染嘅风险啦。 即係林先生，你其实就赞成如果真係要动态清零就要 即係起碼要學習內地嘅做法係咪咁啊？你嘅意思係咁？ 喂，其實咧，我因為我係一個商人嚟嘅，係咁我去咁多地方咧，我都係焗住要去嘅啫。咁我其實冇要求佢動態清零啦，定係大家一齊 共存啦，係係 係。系啦，你共存冇问题。喂，咁你一齐放弃，咁你做好自己，你咁你咪拿林谷针咯。你一系就动态清零，总之你是但开一边，就唔好大家七百万人围埋喺啲潭死水嗰度。我净系见到咧，好多人失业，好多人冇公开，系咪先？出面啲铺头，你而家睇一条街，人都冇过噶。 OK， 阿林生啊，唔好意思，我想请教你一句，嗱，你话咧你十日之前系翻嚟香港啦，而家咧系受紧一个强检令嘅影响，你本人系有冇需要喺酒店入边做一个隔离检疫嘅咧？因为你系一个入境人士， 我系回港二嘅，咁回港二呢个咧，其实都有个漏洞嘅。咁我就好乖啦，我过去翻嚟之前嗰十四日，我系留喺广东省里面嘅。咁但系据我所知咧。是有人可能不是全程在广东省的，但是回到来都依然是用来港二或者回港二直接入境，不用隔离。还有呢，香港政府呢，其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这件事，香港政府已经宣布了呢，原本回港二的人士呢是要做六次的检测，调整为三次。其实这个都是一个防疫漏洞来的。 OK， 即系其实你有意思就唔好做得半桶水，即系意思就系咁。因为如果做就做到彻底啲，即系你用边种政策都好，即系咁解系嘛？ 系啊，要做就做一次计先。其实隔离，喂，大佬隔离，澳门隔离，深圳咁多功课俾你抄，你咪抄功课做咯。你要清零，咁你咪学下人哋点做咯。唔好按自己个套，阿林太自己个套根本就搞唔掂嘅，都搞咗咁耐咯。不如看看人家怎麼做啦。 OK， 好啊，多謝林先生的意見。那林生就即是反映自己在內地和香港的那個隔離檢疫政策， 還有新加坡，還有看看 一個不同的情況。那戴希立講到咧，即係檢測方面嘅能力咧，其實我哋香港市民咧都的確係好關心嘅。嗱，而家咧其實政府嗰、那個關於檢測方面嘅政策咧，就有一個簡化啦。強檢嘅安排咧，就由以往啊係要做三次咧，而家咧係減到兩次。第一次咧要喺強檢公告內三日完成，第二次咧要喺第四至六日入邊咧係完成。減低咗呢個檢測嘅次數咧，一方面係因應個病毒嘅特性啦，但另一方面咧都有專家提出咧，系咪同我哋个检测能力啊追唔上我哋咧？有咁强大嘅检测需求咧，系有关的。嗱，因为咧，我哋而家市民做检测咧，可以去一啲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流动采样站嗰度咧，系接受检测啦。如果佢哋有一个潜在感染嘅通知，咁啊但另一方面咧，其实佢哋咧亦都可以咧系去攞一啲咧深喉唾液嘅样本检测包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自己攞咗个唾液之后。后咧就攞去化验嘅。嗱，不过无论系我头先所提嘅一啲检测站啦，抑或系深喉唾液嘅样本检测包咧，两者都存在住咧一个供应追唔上需求嘅情况。 系啊，即系依家咧就表面上咧就排队排好长，排队排好长咧就好似系个检测时间同检测点嘅问题。其实可能嗰个樽颈地带咧就喺嗰、那个。实验室都唔定，可能系， 即系未必系采样，可能系检测。嗱，到底情况系点咧？我哋转头翻嚟咧，揾嘉宾倾下。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嘅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抗疫情报站。 香港电台第一台的精灵一点，由专家同你讲疫情下的血压管理和其他健康资讯。 第五台香港暖流，专家提提老友记抗疫须知，还有好歌同你打打气。 普通话台的新紫荆广场，有不同的专家同你追贴疫情的发展。 当然还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抗疫资讯啦。 疫情上边 关心依然， 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無論咧你想同我哋傾下最新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亦或係咧整體嘅一個抗疫策略咧，都歡迎你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咁啊，戴希立，而家咧呢個時候咧，我哋請嚟咧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香港嘅檢測能力問題啦。電話旁邊有承辦商華大基因旗下嘅華星診斷中心嘅董事長胡定旭喺度。胡定旭你好， 啊，胡定旭， 係兩位主持你哋好。 胡定旭啊，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即系香港嗰个检测能力咧系似乎追唔上嗰个需求啦。其实你哋嘅观察咧，即系作为检测方面嘅承办商，而一个樽颈系出现喺采样上面定系喺检测上面咧？即系化验上面咧？ 唔系，其实咧，我谂当你嘅检测量突然间喺几个礼拜内系要升几倍，咁我谂每一个环节都系呢个樽颈地带。咁嗱，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嗱，全香港，譬如我哋所謂九大十大個 operator， 譬如平時做開每日10万，突然間要做30万，咁其實已經係好吃力，因為嗰個實驗室裏面嘅化驗員，譬如得全香港得3000个，咁你都係得呢3000人嘅啫嘛。咁我哋已經其實一路係喺深圳嘅公司嘅不調係調配啲人落嚟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就個物理空間，即係呢個 lab 夠唔夠大。咁所以我哋尋晚咧就喺呢、這個呢個馬鞍山呢、這個體育館就將嗰16个器物實驗室係吹咗上嚟。咁今日開始又將大概100台嘅機器啊儀器咁運入去。咁測試完咧，我哋希望咧就15号咧，我哋就開始運作。咁到兩個禮拜內咧，就希望能夠咧係達到每日單管10万个嘅檢視嘅。咁而家佢聽今日特首講咧，而家我哋尋日都全香港做20几万，咁如果能夠加咗呢個落嚟，咁我覺得我哋都希望可以應付得到啦。即係檢測得越少，即係我哋嘅疫情受控啦。 係，即係話簡單啲講咧，就嗱嚟咗嗰個實驗室，就加咗嗰個實驗室嘅人手，咁自不然喺前線上邊嗰啲檢測點或者檢測嘅時間咧。就可以再擴大翻，如果我哋有喺嗰啲採樣嗰啲度都可以做到嘅話，咁樣。 嗱，採樣嗰度咧，因為譬如有啲有19个叫做社區檢測中心啦，咁我舉個例子，譬如土瓜灣有5万人做檢測嘅，咁你去曬一個點嗰度，咁呢5万人就要排隊啦。但係我都同政府提議過，咁你除咗啲檢測中心，你可唔可以喺土瓜灣附近整多10个8个叫做流動嘅採樣站，咁咪等多啲人可以分流咯？咁因為啦，我從實驗室嚟講，我都係做5万个 test， 但我揾人去做採樣又比較容易啲嘅，因為我哋而家都用好多護士啊，用好多就算 student nurse 啊，即係一個好簡單嘅訓練，佢都做到嘅。咁所以呢個就政府都一路不斷開啦。咁而家大概已經開咗几十个，但係因為實在呢輪嗰啲採樣量實在高得升得好快，咁亦係希望能夠即係開多幾個點啦。 除了刚才一些硬件和采样点之外，你也有提到人手。其实现在人手方面的协调是不是主要靠你们各大承办商从内地的公司那里去调派人力过来协助呢？如果我们再需要增加无论是采样还是化验方面的人手，其实有没有条件去请内地方面协调更多的检测人员下来香港那里帮忙呢？ 是目前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我内地都有公司啦，咁都系自己協調啲人落嚟啦。咁如果真係再將呢、這個即係個檢測量再要增加得好大嘅時候咧，咁因為我一直都同國家衛健委有溝通，咁佢哋係非常樂意，即係如果我哋香港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咧，佢又可以由呢、這個實驗室嘅化驗員到採樣，佢都可以派落嚟，因為國家咁大，香港好細，即係你叫派1000个落嚟都好易。譬如你記唔記得上次2020年佢派咗580人落嚟，就幫我哋2个礼拜。咁即係佢揾1200人落嚟係唔難嘅。咁當然喺呢個大前提之下，我哋有冇足夠嘅 lab 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呢個我哋都除咗準備嘅，即係除咗而家呢16个器膜實驗室咧，我哋喺我哋個深圳嗰度咧都預備咗。如果真係需要咧，我哋仲可以馬上。是將呢啲器物實驗室送落嚟。咁譬如你喺今次呢16實驗室，我上次我中山用嘅，咁我哋就收起埋喺個倉度。咁今次由政府話做啦，到我哋尋日 set up 你係講緊幾日都幾日嘅一個禮拜都唔夠嘅時候，中間仲有農曆假期、新年假期，咁所以就即係我哋都作好各種準備㗎啦。咁同埋我哋都有調配咗大概200多人由國內落嚟啦，喺香港嘅公司係調配咗一啲人啊，又再申請多啲人啊，一啲 nurse 啊，一啲 student nurse 幫我手嘅。 嗯。胡定旭啊，头先咧你就提到我哋即系做咗呢一轮嘅措施咧，个检测量个能力可以提升到300,000啦。但相信你都有系以上，但相信你都有留意到咧，近日有好多媒体上面嘅评论，甚至系立法会议员咧，都倡议紧一个所谓全民检测啊。你认为我哋其实有冇条件去将个检测量提升到真系做全民检测咧？定系抑或学特首所讲，我哋应该将有限嘅资源系集中喺一啲需要检疫嘅地方嗰度做好检疫呢？ 在目前我哋呢个疫情爆发到目前呢个情况，我觉得即系特首呢个围堵嘅政策系最有效嘅啦。因为通常，譬如你睇一个大即系全民检测咧，通常疫情开始或者结束嘅时候，你将嗰啲感染嘅人拉揾出嚟，但嚟到而家已经系即系有少少遍地开花。咁嘅時候咧，你就真係要圍堵啦。譬如昨晚屯門，咁你就即係將個範圍劃咗喺嗰度。咁或者就要將個範圍劃大少少。譬如上次葵涌，咁咪今日一棟樓，聽一棟樓。咁或者係咪應該考慮啊？如果葵涌嗰度有嘅，我一劃一個大比較大嘅圈。咁啊，呢個我覺得係目前係比較有效嘅方法。 梅定，我想有兩個問題問你。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特首亦都建議咧，用一個所謂全民自愿嘅，即係自己去檢測啦。你對於依個措施嗰個準確性，同埋對於依家個疫情咁樣嘅反濫，依個措施能夠幫到忙嗰個效能，你點樣評估咧？ 嗱，因為呢個叫做rapid antigen test 抗原嘅測試，同我哋而家平時做嗰個核酸嘅 PCR 係唔同嘅。但呢個其實佢嗰、那個結果都是大部分都有90%-90%以上嘅，即係如果你係陽性，即係可能係100個 miss 咗一個都唔夠，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 coverage， 即係覆蓋得唔錯，同埋都方便啦。咁你每人去攞一個做，咁跟住你睇出一條線定出兩條線，其實一個好簡單嘅做。咁呢個其實我咧，我就因為可能方便啦，我就每日都做一次，咁啊每三日做一次 PCR 啦。咁但呢个系其实几方便嘅。咁个问题就系、是，我谂要多啲人做，同埋系大家做要将个结果真系出两条线，要即刻去求诊。 系第二个问题，我想问咧，嗱，如果依家我哋另一个做法，除咗系检测咧，就要谷高嗰个打针率啦。咁我就唔知道嗱，依家我哋提高咗个检测率之后咧，我相信需要打针。當然另一邊就是要治療的問題啦。不過我先講打針，你哋或者其他的內地，你知道會不會在這方面都會幫到手？因為香港自己可以解決個打針率的個問題呢？ 打針我覺得香港我自己解決得到了，大家都打了80%了，前一段實在太少人打。譬如你看那些譬如醫管局在記者招待那裡說，譬如千多人進去真的需要用呼吸機很少，還有今一輪兩個比較病重的都是沒有打針。咁我再睇今次其中一個比較我哋所謂 super carrier， 即係超級帶菌者係有冇打針嘅。咁因為譬如我最簡單嘅方法解釋啦，譬如一粒病毒係100個子彈嘅，你打咗針咧，你就可能殺咗60啦。 但係胡定旭啊，頭先阿戴校長係問緊嗰個打針嘅 capacity， 即係我哋去接種更多疫苗嘅能力。 我谂喺香港呢个我都冇问题，第一我哋有足够疫苗啦，咁同埋而家都我谂都未用到尽嘅。 嗯，好啊，明白啊，即系所以你觉得喺现阶段系即系冇需要邀请即系内地嘅人员嚟帮忙打针， 系啦系 啦，检测就反而需要有呢个帮忙，即系你觉得？ 即系如果我哋需要，如果继续系咁升上去，我谂我就需要国家队嚟帮手啦。 OK， 好啊，唔该晒啊，胡定旭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胡定旭咧系承办商华大基因旗下咧华星诊断中心嘅董事长嚟嘅。戴校长啊，其实头先胡定旭咧就即系虽然佢肯定啊嗰个自我检测个抗原测试嘅准确度同埋个成效啦，但佢提咗一点好重要嘅，就系咧检测到有阳性嘅市民咧应该尽快去求诊。我哋就留意到咧而家嗰个樽颈位啊，就系出现喺呢度啦。因为嗰啲即系见到自己系初阳嘅市民咧，佢需要去复检嘅时候就涌咗去个急症室嗰度，继而咧就造成 成一個擁擠啦，醫院入邊出現一個人手負荷啦，甚至咧係交叉感染嘅風險， 好 似好多問題喺 度，多咗好多人，而係就算未行呢個措施前。最近的急症室幫襯的人都多了很多，真 的。所以怎樣理順這個樽頸的問題呢，也都是當局要即思考了。 沒錯。 好了，我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 1872311，電話旁邊還有另一位聽眾打出來發表意見，有李女士在這裡。李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 請講。 是我就想講講呢，我兒子呢就五號那天不舒服呢，那就去了看急症的。因為那天五号应该是礼拜是不是，总之是假期。假期来的呢，我就说应该出院没私家看的啦。你最稳阵都是去医院看的啦。咁他就听我讲就去看。看完之后呢，第二日呢就朝头早好早啊，七点钟医院就通知他说他是中了招的。中了招。但到今时今日来讲已经过了已经足三日了。完全没有人跟他联络过应该怎么做。 李女士，你意思即是你个仔系喺医院嘅急症室嗰度确诊，但系佢跟住翻咗屋企，就一路都冇进一步嘅通知，几时你接佢去其他嘅隔离地点？ 令到我哋啲家属好好。 咁 你哋喺屋企里边有冇同佢即系距离你隔开一下？你哋即系有冇啊？ 而家梗系有啦，我都系自己一个人食饭都唔敢出去厅度。 系 啊，即系我就幸好有三间房，每人一间房，即系仲用借佢啦，食又唔一齐食啦。我都自问都做得几好嘅啦，都。 但系洗手间咧，因为好多时候即系大家即系啲市民可能关注，即使有房间隔开，但系大家可能要共用一啲设施，譬如洗手间或者厨房呢、這个问题，你点处理呢？ 哎呀，呢个咁冇办法、啊，所以我就话诶、既然咁样，我自己仲惊过咩？竟然政府可以完全。当呢啲病人系中咗招啦，都冇啲指示，亦都冇同我哋讲应该点做。啊，你提呢个问题非常之好啊！我都见佢入厕所嘅时候，我已经嗱嗱临知道佢入咗。我入之前都要将个洗厕所嗰个厕板啊，我要用啲咁嘅消毒湿纸巾啊，抹过佢之后，我先够抌坐。因为厕所得一个，屋企有四个人要用，咁系咯，我都担心噶。你而家咁样提一提我。我都担心噶， 李女士啊，咁喺你自己个人健康嘅嗰个监察上面，知道屋企有人确诊啦，你屋企嘅其他三个成员有冇话，譬如去买一啲自行嘅检测套装，或者落去即系、就是、一啲流动检测点嗰度去睇下自己有冇染疫？ 有，我琴日先至落咗去，好彩，咁我哋都系阴性， 呢、 這个因为我两公婆都系有打过疫苗嘅，我就两支，我老公就三支嘅。咁而家佢自己讲咗俾公司听，公司唔知系咪叫佢唔使翻工，定系佢自己都认为都系唔使翻工嘅，系咯、 好啊，明白啊，多谢。 所以有时啲嘢咧，我就变咗以为第二日要一定要去入营啦，买晒屋企买晒好多嘢，几乎连嗰啲箧都几乎要买足四个添。后来谂下，等通知先啦，人哋通知到你点做添，点做点知足啲三日。都冇人有指示。 Okay. 好啊，多谢李女士嘅分享啊。咁即系 居安抗疫唔系咁简单啊，所以真系 佢哋都未去到居安抗疫嘅地步，佢哋系有个确诊者都仲未送院啦。咁啊，希望即系李女士嘅家庭嘅情况尽快有人处理啦。咁啊，今日自由风咧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咁啊，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咧会继续噶。